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怎样用好公权力？谦虚谨慎守法纪，三言三实接地气，所以必须放精细。哎，真事儿吗？必须的。新华社的新浪官方是这个微博新华视点，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不是上个周末吗？就践行三言三实，实行第26次集体学习。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时铭记，事事坚持，是处处上心，更提醒所有党员干部，三言三实是见天要面对的要求。这话怎么说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给解读了，要从谏如流，自觉接受监督，这是习近平说的，注重细节小事儿，修枝儿剪叶儿，自觉改造提高，从谏如流吗？还说呢，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习近平在这个集体学习之上言道，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一刻不停不歇的干，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一刻不耽误的改。这话怎么理解呢？比方说法院道歉啊，你看这头几天的新闻，新华视点说了，说最近呢，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他们当地亳州晚报上刊登了一公告，公开向在一起诉讼当中改判无罪的19人赔礼道歉。公开道歉，人讲话，这人民法院啊，不是头一遭，也很少见。就此，新华社点评说，这此举具有样本意义，何以见得呢？公权力以谦恭的方式认错道歉，不但不损害权力的威严，还会加强百姓对公权力的认可和信任呐。这不就是魏将的人吗？哪位？ 是这样，哀怨你难做婚姻，在我的金国上下流骂名，到如今我就用一边好大支持的老外混用，我不是真心大 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呀，是吗？啊，您忘了上星期咱们还说到的吗？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呢。原话呀，对照主席的教导，学习总书记讲话精神，我们有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您是不是需要扪心自问一下，你做到了吗？正是，怎样用好公权力，是吧？干部素质大问题，除了开会做笔记，干点别的全没戏。哎，什么意思？语气词啊，这是画了问号的，也未准呢。这是由打哪儿起来的呢？记得上星期念叨过，说是南方有一位官员，公务员同志最近辞了，就说呢，他认为啊，做官的当然需要具备很多能力，其中有一样要具备随时走出去的能力， 就说你要放下眼前的差事，你到社会上你还能不能有别的干，是吧？有那么一句话听上去难听，但是呢振聋发聩醍醐灌顶，很有这个借鉴的意义。哪句呀？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的，问了一句有多少官员，嘿嘿，除了会做官啥也不会呢？是啊，说为什么经常见到一些体制内的人跟那儿吐槽发牢骚，哎呀，做官难，难做官，是吧？这个做官啊，违县令不如黎，就那意思吧，不如黎民，哎，对对对，赵连嘛。可是却见不着他们辞职，是因为他们在体制内舒服的太久了吗？已然失去了随时离开的能力了吗？就算离开也不会过得更好了吗？有些官员呐，真得好好的，是吧，加把劲儿喽。跟不上节奏又舍不得离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退化到除了做官啥也不会的地步。嘿嘿，这方面呢您得向，是吧，敬德大人学习。哪位？能力，话说啊，在过去那就是封建时代嘛，那个做官的人里头，那他有的人他都具备这个能力吗？是吧，敬德大人啊，尉迟敬德嘛。还有吗？有有有，杨大人，哎呦，那能耐更大了去了，是吗？ 我要说姜子牙钓鱼人上，我要说东仔细看跳臣要说，尉迟恭是天壮山；臣要说，李梦真破竹寒窗；春来桃李喜开放，夏至荷花满池塘；秋来菊花。 正是张涛刘雅秀恩爱，故宫文物遭破坏，早知丢人现眼来，不如当初就分开，赶紧分哈，省得麻烦。嗨，这都说气话，是啊，气死我了。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啊，这说的嘛，说是网友爆料，有人在故宫里头有那个有那大铜缸，您知道吗？挺大的个头，明朝所铸，那也算文物啊，那也是宝贝啊。呵，跟上的画了一心啊，人心的心，这哪颗心呢？哎呦，还刻成字儿呢，一个爱心呢，这里面上面里面写俩名字，张涛刘雅，这俩人是谈恋爱的是吗？貌似是跑这儿秀恩爱来了。嘿嘿，故宫工作人员说了，这种在文物上头啊，什么墙上啊，什么缸上刻画的事件每年都发生，有时候破坏严重得向公安机关报告情况了。问题是他这事儿你报告他也不好管呢，哪儿逮他们去啊？之所以 这种事情频发，皆因为破坏文物的违法成本太低了，是吧？于是乎，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发出这样的呼吁：张涛、刘牙、故宫喊你们俩回来擦缸呢，擦缸也不好使，他刻上去，您合计合计啊，爱心桃啊，里面刻俩名字，是吧？网友们赞曰：秀恩爱，分得快。嗨。要我说啊，也不至于为这个分手，是吧？你即使分手之前你怎么也得拘回大纲吧，拘大纲，你看那不是纲上的事儿吗？ 大纲哪、啊、没有破，油子该发亮啊，二纲啊也没掉叉，里里外外也是没有伤啊，三纲四纲没有分呐、啊。 是隐身抢劫灵不灵，醉驾之后想静静，看来病得真不轻，坚持吃药这个不能停。怎么回事呢？嘿，好嘛，给您说啊，真是奇葩又扎堆啊，是吧？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扬子晚报的报道，话说江苏徐州40多岁一男的酒后开车，他一看呢，这排着长队呢，干嘛？前面警察正查酒驾呢，这哥们儿把这车锁了啊，把这个反正也都火都熄了吧，关上门过来找这个执勤民警。哎，看出来了吧，我喝了，把我抓起来吧。警察一看他，你这是为什么呢？我想静静。哦，警察一听明白了，那这里头还有感情问题。什么感情问题？你看你想静静，你也不能喝酒啊。我是喝了之后想静静也不合适啊，是吧？你这个为一个这个感情上的事儿喝酒，谁为感情喝酒？那你是为什么呢？我想安静一下。哦，嗨，行了，去医院安静去吧。查清楚了，醉酒驾车。你说什么事儿啊？还有呢，人民网说的话说啊，这也是江苏的事情。某个城市有一个医院，说是大伙正排队那儿交费呢，来一中年男人，是吧？啊，噌，电不拧腰，直接打收银台那儿翻进去了，把那收银员吓一跳。呀哈，干嘛呀？这是交费那儿排队，我打劫。好，进去之后气了哐啷，打抽屉里面众目睽睽就这么看着他，抢走了上万元现金，都看傻眼。大伙说：“哎，这人怎么啊？这疯了！”后来呢，警察来了，把他给制服了，逮那儿了。那你为什么呢？我这是，哎呀，我都不知道。你不知道啊？不是，我这排队交费啊，我忽然之间我觉得我可以隐身了。我觉得大伙都看不见我，于是我抢劫，好嘛。能看不见吗？他自己看不见自己了。横事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重庆晨报的报道，说话说啊，他们这个重庆那地方20多岁一姓魏的小伙子，哎呀，这小伙子性格太内向了，平常上班工作跟这个工友们同事们几乎不交流，话特别的少，关键是为这个差点饿晕过去。已经饿晕了，是吧？饿得差点弯回去，我的天哪，这是为什么呢？嗨，他不是跟同事交流少吗？他是愣不知道人家工厂晌午的时候拿他这个胸卡呀能够管饭，食堂是可以吃饭的，不知道，还寻思呢，你看这玩意儿怎么没人张罗吃饭呢？大伙中午都走了也不理我，是吧？我性格内向，我不能跟他们交流，那怎么办呢？我就生饿着吧，最后饿晕了。哎呦，那位说这怎么没长着心呢？这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之三言三十接地气儿，所以必须放精细版。我是立新，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立新，外加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新华网说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人家说了，这叫做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来了。 引人关注。其他的新闻看见，人民网说是基辛格说了，期待习近平访美为和平做贡献。人民日报言道，牺牲眼下的速度，以发展率换取那阅兵蓝。新浪说，上海到成都的高铁建设提上日程，沿长江串联22座城市大工程。李登辉据说最近改口了，头前不是媚日言论引起了一片哗然吗？啊，最近说了日本那是外来政权，做他的奴隶很悲哀。不是，这位爷这嘴什么做的呀？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晨报，还是啊深化国企改革指导意见拿出来了。那么北京青年报关注的是什么呢？这个指导意见当中规定，国企将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啊，这有了这个具体的章程了。是啊，北京晨报说了啊，这个托付一句，今年单双号不另行减免车船税。为什么呢？因为单双号的时间不到那个程度。啊，明白了。呵呵，这个新京报说呀，这个天津那爆炸不是已然过去一个月还多一点了吗？正在艰难复苏，复苏是没问题，但是呢这个速度它不可能太快，伤筋动骨还100天呢，您核算。另外啊，中海油可是通报了，他们那个地方40个人办企业靠油吃油，目前已经整改，这教训得汲取，那必须的。环球时报说是中美两国的高层的官员对话，坦率交谈啊，谈论这个网络安全这个事情，寻求共同打击网络犯罪，这个是必然的，是吧？这个严格意义上说和这个价值观什么之类的，包括一些分歧，它都没有直接关系。为什么呢？网络越发展，网上生活越丰富，网民的数量越巨大，那么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凸显。各国政府要我来说，除了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国家之外，都绕不开这个问题，必须认真应对呀。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问我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哎哎，哪儿去您？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嗨、 接茬给各位聊这个大报啊。今儿这大报呢是这么个意思啊，人民日报呢头版一篇小文章，实际上是一篇大报道的一个开头，就说呢首先啊要这个严防两节期间四分反弹啊，各地各单位都必须如此。什么叫做隐形四分？这个得特别注意。那位说什么叫隐形四分？你看看，就是包括什么网购啊、微信红包啊这些个送礼的问题开始越来越明显了。还有就是人民日报托付大伙小心传销啊，傍上互联网加。互联网加是咱们政府力推的这么一项这个发展民生和经济的这么一个啊大事儿吧。但是呢有那个不法之徒利用这个，就是有时候啊您听到这个或者是看到这样的口号千万别信，在家就能创业，消费不用花钱，那不可能的，是吧？天上不可能掉馅饼，甭说馅饼了，包子饺子都掉不下来。那肯定的嘛，这叫传销骗局，千万别上当。光明日报说了，这个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好不好？好。怎么落实呢？如何评才能够冒出好老师呢？首先啊，这个如果说还是重学历和论文，这恐怕不行，要把这个教学一线的实际的这个成绩拿出来比一比，要尊重中小学教师专业地位嘛，平平一体嘛，是不是？您说，光明日报说了啊，三问， 明皇宫遗址上建高楼。这头两天说过，说这个说过吗？明皇宫遗址边上，说是有个什么什么这个什么科技城啊。当地解释，哎呀，这个科技城是这样，其他的地方都是文物，我们都保护了，科技城底下什么都没有。真的吗？果真如此吗？光明日报追问了，明皇宫遗址是不是有价值呢？商业开发你具不具备合理合法性呢？可说呢。今日一句话新闻，北京青年报说，咱北京啊，燕京八绝这个专业三年内全部恢复。哪八绝？什么景泰蓝呐、玉雕啊、牙雕啊、啊卤煮啊、炸酱面，哎，那不算啊，就那个意思吧，就是燕京八绝啊，这都是好东西啊，文化遗产嘛，必须得继承发扬，是不是啊？你回头那个为了看个《清明上河图》，六个钟头过去了，哪有那事儿？真事儿吗？北京青年报说的，说故宫啊展示国宝。啊，大伙儿来看《清明上河图》啊！打了啊，大伙儿都来了，来了之后等六个小时，好嘛，等的花儿都谢了。因此呢，大伙儿埋怨说你这个现场管理呀、啊、和展览这档次它不匹配。就说你有好东西、好玩意儿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这是好事儿的，但是你得这把这个管理服务得到位啊！啊，北京青年报说是现在啊，那三百路传说中的大三百啊，说是风光不再了。公交部门那边都觉得，哎呀，这玩意儿都不适应了啊，都直问这个问题，三百路何去何从呢？怎么了呢？过去啊挤爆了，说现在都空了，当然没那么邪乎，反正是客流少了，地铁分流啊，加上这附近道路拥堵，大伙绕着走，所以说呢客流逐年下降，是吧？你这个好好合计合计呗，怎么提高服务嘛。北京青年报说了嘛，说这一开学，有些个学校啊，附近啊，这个中小学小超市屡禁不绝，里面经常出现一些五毛食品。五毛？哎呀，食品啊啊啊啊啊啊！哎呀，这有的那个食品啊，它就是查不到生产许可证。哎呀，那这事儿还哎，这必须得查。今日人物哪位啊？丰台啊，丰台谁啊？劝导队，这什么什么什么组织？群众组织，跟那朝阳群众啊、西城大妈、海淀网友那是一样一样的。嚯、哦，经常啊出来之后劝导街坊四邻呐、啊，好好相处啊，别打架呀、啊，别抬杠啊，啊这那个的是吧？为这个帮有那个现犯罪的那个苗头，也是及时向公安机关汇报啊。警方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抓获了一个假燃气灶维修工，看见了没有？哎，你看群防群治，它就是有效果。 哎，我说，哎，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听好啊，可招笑了。 那个大伙儿都来了啊，小罗，哎呀，守着食堂还饿晕了，就是。这个龙哥，哎呀，真是哈、啊，你这个做官什么都不会干，这不行啊，你可不是吗？是吧？平常说得好啊，平常您说得好是吧？这个谁呀、啊？这个杨子说我是戏篓子，哎呀，不是，我这不是为了让您听了高兴吗？我哪有那个能耐去啊？是吧？净勿扰，哎呦，还喝呢？你看真是的啊，这真是这啥戏都白放了，可不是吗？茉莉。啊，故宫文物不容破坏，那必须的，顺其自然。老宋啊，司马光砸缸，你看这啊，您起这网名，现在你看他这缸出事了吧？哈哈，王爷紫冰晶是吧？真是，哎呀，真是啊，说刘罗锅一个月丢四五回官呢啊！哈哈，您这是听那刘宝瑞的相声是吧？还有啊，我看看哪位啊？50后和杨森啊，说前两天给我挑毛病，说得罪我了。哎呦，瞧您这，嗨，您怎么，您这是应该的，应当应分的，您必须得罪我，是不是？您这是为我好，为我进步啊，您这是心疼我哈。赶紧啊，嗯，再说个事儿吧。北京晨报的报道说，有位王女士啊，这好像我念叨过，她那银行卡呀异地盗刷了，卡没离身，异地盗刷这个不行，所以说呢报案。但是报案之后呢，后来他索赔啊什么之类的，银行倒是没说不赔，但是呢在这个法庭之上，经过法院的审理，他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为什么呢？这卡主啊有毛病，